标识别，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或者是在风中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从回忆之中苏醒，等你开口，不管是爱或者伤害，这在乎那结果，听着我向前冲的脉搏，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狂欢开始的时候离开，我就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 打开了锅顶的幸运大门，也打开了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鲸鱼。 哎，各位好，我是郭榜。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浪漫的话题。 嗯， 在浪漫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浪漫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在南郊光象台的气温啊，今天是24.0度，受到了低层偏东风的影响，目前呢我市的西南部地区以及城西的部分地区有降水回波的形成，对早高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出行的话，请各位随身携带一把雨具，并且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 嗯，今天天空的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上下，但是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体感还是非常闷热的，防暑降温不可以松懈啊。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前半夜西部和北部地区还是会有降水天气， 对， 后半夜会逐渐转成多云。还是那句话，地质灾害容易频发，所以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流这些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地区，以免发生危险。 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的这个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呢，阴天 西部北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红桃小 K， 第二名是宛如云朵的猫，第三名是葱，第四名是飘摇的云，第五名是松丽宝姐姐。 对，那再来关注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张胖胖，第七名呵呵，第八名麦兜 and 布兜，第九名邹炳炎，以及第十名尹。来恭喜上十位朋友啊， 恭喜这十位朋友，也要恭喜我们早秀郭某鹏啊啊！昨天这个推送推出去了之后，不论是点击量还是回复，几乎都创了早秀推送的新高啊！ 这要恭喜我干嘛啊？我竟然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对不对啊？然后昨天我说我60多岁，然后昨天有人给我算出来说啊，不，你80多了， 因为刚说了是2077年嘛，然后算了一下这个时间。 对啊，这么一算好像是差不多。但是呢，我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但是我真的投保了 啊！ 哎， 我们昨天呢，早上音乐秀早秀家族的小剧场早秀观察已经正式推出了，还没有看到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最新的一条推送来看看我们的表演到底可以打几分啊！嗯、昨天走搞笑挂，今天要走浪漫挂，有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先说个事儿啊，这周六呢是那什么是个节日是吧？那什么礼物选好了吗？饭店订好位置了吗？之后想好去哪儿遛弯了吗？啊，各位同志们啊，都别忘了，免得到时候是吧尴尬啊。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那些个有人伤心落泪有人喜笑颜开的事儿，来说一说你的七夕专属 BGM 都有哪些呢？ 不至于不至于啊，对不起啊，没关好孩子啊。昨天的这个郭某鹏的视频拍的孩子有点膨胀、嗯、觉得自己可以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的走下去。 不，这就是你们以后早秀观察的那个电乐和 BGM。 不，我今天聊这么浪漫的话题怎么可能给大家这样的 BGM 呢？ 把鲸鱼给吓的。你今天要聊的是七夕的 BGM， 他可能觉得七夕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传统的节日，用点传统的戏曲来给你助助兴啊。 当然是要浪漫的音乐啊，吸引力。被当作视线，我只好踮起脚尖假装轻一点，学不会表演只好扮鬼脸，小心试探对面的你怎么表现。空气我们之间火花开始蔓延，我在等你的出现，我就想这是吸引力的定律，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可以慢慢靠近，想和你去南京，想和你看流星，奇怪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吸引你的注意 甜蜜，幸福的快，只想拍手当我 旋律要唱给你听， 心引力的 频率 找到你，想对你说来一起，我和你可以慢慢靠近， 想和你去南极，想和你看流星， 奇怪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 在生活当中找寻彼此的痕迹，不是腹肌。弟弟刚刚这首《新引力》 新引力的痕迹，哎，是吧， 来 自新引力的腹肌哈， 王俊凯和蔡依林。 是你要不听他是他俩唱的吧，你觉得这首歌曲莫名听感觉挺甜蜜， 嗯， 而且挺搭配的 啊。 你再想想他俩站在舞台上吧，就忽然觉得 甜蜜吗？ 嗯，还我们还是听歌曲好了。这样，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的七夕 BGM。 嗯， 当然这个 BGM 也代表了当时你是怎么过的，如何为什么要选择这首音乐啊？ 对， 可以都来告诉我们。 哎， 我觉得这首《新引力》就是当仁不让的七夕 BGM， 甜蜜到冒泡泡。 我这样问你，当时你怎么过的？为什么要选《新引力》？ 当时我怎么过？我还没过。 你刚才这个问题不是问大家吗？你选的 BGM 吗？ 应该说我打算怎么过吧？ 你打算用这个 BGM 是吧？ 周六啊，我还没过。当时我给你翻。一年以前我是怎么过的， 就是静瑜到时候有一个七夕的小歌单，然后呢就先把这 BGM 准备好，看到心仪的男生以后呢说等会儿来我先播一下新引力啊， 就是我脑海当中在起的背景音乐啊。玉猫驾到提到了说七夕这一天啊，我在单位得值24个小时的班，工作使我快乐， BGM 我还没有想好。 哎，今天我们这 BGM 的歌单送给你以后，有心仪的人就发给他也可以。 哦，我们还有歌单呢。 对啊， 那我们昨天的歌单跟前天的歌单去哪里了？ 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要做这七夕的话题，今天是个大礼包，昨天前天今天三歌单连发，好不好？现在还没有发哈。 你道个歉会怎么样、啊？ 为什么要道歉？ 这两天 道歉道歉道歉了、啊， 一直有小耳朵过来问歌单的。我在想啊 ，PD 不是前两天告诉我说歌单已经更新了吗 ？PD 说我做好了，我没有挂。 嗯，对，嗯，就是没有传上去。哎，但我觉得。连发三天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了，是吧？ 好、当然了，我们早秀的小耳朵一直是不走寻常路的啊。像深黑猫萨玛提到说，我要想一个七夕的 BGM， 那应该是《洛天依投石歌》吧？ 好吓人啊！ 啊，毕竟我们家比较实际，鲜花会枯萎，衣服会穿不上，会过时，只有美食才能实打实的变成肉肉，和你不离不弃，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啊！ 有道理。然后呢，你发给他之后呢，说照这个来一份啊， 来一份，这就是七夕大餐， 来一 啊、七夕大餐了，对不对？ 对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好多人呢说，哎，这个宋彦君说，好久好久好久没有感受过这个节日的快乐了。 那我们今天就给你 送一首《好想好想》。好吧， 没有这首歌，今天没有安排啊。但今天我们确实是用音乐来把这种甜蜜的氛围感拉满。接下来呢，用这首歌曲祝愿已经有另一半的朋友在这个节日当中过得快乐。如果还没有另一半呢，就让爱情鸟为你送上爱情。 你送大家有另一半的朋友，那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是吧？ 这没有， 我的爱情鸟还没有来到。 我已经说了嘛，就是有的就不要听这首歌。还没有找到另一半， 专属限定 BGM， 对对对，还没有找到另一半呢。哎，说不定这周六你的爱情鸟就要飞来喽。 好，来听一下爱情鸟。我爱的人，你 爱情鸟。刚刚听毅听到了之后说啊，第一句就让我想到了我的小学年代。 金鱼真的不是我干，我好好听了一下歌词。 嗯， 就是我爱的人他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还没有来到， 就是没有来到，所以是送给单身的人嘛。哎呀，你怎么就听不懂 呢？单身的人你就送他一首什么热爱的105度的你啊？ 我安排了， 是吧？ 你 送他一首爱情 歌单， 哎呀， 你还要破我的梗， 好吓人。 已经讲了，就是周六的时候有另一半的，当然要甜蜜过节。没有另一半的呢，就是虽然说 就自己在那 儿 待着杵着， 哎，但是 定睛一看原地杵，好吧。 行了，我的氛围感拉不满了。 你来，不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歌单已经排好，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啊。嗯、 啊，一会儿可以看吗？现在可以看吗？ 那个过十秒，好吧啊。 那你为什么要现在说呀？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哪首歌是你的七夕 BGM 背景音乐？哎，你过节日的时候呢，觉得特别契合当时的心境啊， 是 可以顺便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去过。 对， 做表的欣然小姐姐跟我们说，喜欢陶喆的《就是爱你》，还有谁唱的那个英文版的《I Love You》。不过七夕单身的我呀，表示借着七夕，我给自己买了好多礼物作为，好多衣服来作为礼物送给自己啊。 啊， 那谁怎么说来着？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有道理， 做的对。 哎，我发现今天上榜率最高的一首歌曲，就是可能也在我的这种，也不意外哈。 嗯， 就是周杰伦的， 那是什么气球？告白气球？ 什么气球？对，告白气球这首歌曲好像真的是上榜率超高、啊、 是前两天刚刚给大家放过啊。那今天我们的歌单也是诚意满满的、啊、听了就有非常浪漫的上班路上的感觉。 嗯，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Dance Dragon 提到了说，刚刚爱情鸟我觉得不过分，因为我已经给自己选好了七夕的 BGM、 是什么？ 单身情歌、 单身情歌这个歌吧，就是我当年过生日的时候， 挺适合的。 对，我当年那个过生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广播台的小耳朵们小伙伴们给我点了两首歌曲、单身情歌一无所有， 所以你就在几十年以后进入工作以后，把这种就是优良的传统发挥到我身上，在我休假回来之后给我放一首失恋针线联盟。 不，现在是你的专属 BGM， 只要你出现我就放。而且没想到呢，后来那首歌曲还有一个改编的作品， 然后我 就，所以你每次一回来就能坐着什么头油塔，还是坐着邻居家的头油塔， 邻居家的头油塔。张旭太可爱了，他说对于我们这种从恋爱到现在已经20年的老夫老妻来说、七夕的背景音乐就只剩下我赚钱了，听着歌去赚钱，赚钱歌马上发财，恭喜发财。 是，哎，这个圣黑猫萨满呢点到了一点啊，他说等一下，七夕应该是乞巧节，那么七夕的 BGM 不应该是儿歌巧巧手吗？知道乞巧节是啥意思吗？ 嗯， 我发现我最近变成了一个民俗大达人，你知道吧？ 请科普。 哎，乞巧节呢，就是古代的女孩呢期望自己心灵手巧，所以叫乞巧节。 哦， 七夕就是乞巧节来的啊。 哎，一飞提到了说，我的七夕专属 BGM， 因为每一年七夕跟我的生日隔不了几天，甚至有好几次七夕跟我生日都是同一天，所以背景音乐就是祝我生日快乐。 还可以换成那个静瑜非常喜欢那个， 就是我 某底捞的宝版本啊， 但他自己给自己点的是温岚的那个版本， 温岚那个啊， 好苦情啊。 对啊，那个好苦情，那个一点都不祝自己生日快乐的感觉啊。 没关系，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浪漫的七夕背景音乐。 好呀，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首歌是你的七夕 BGM、为什么呢？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部全新的电影，这是一个亲子冒险动画电影、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2，当时第一部放出来的时候就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看了。 对，这个片名一放出感觉想起了那个隔壁泰山是吧哈， 抓住爱情的藤蔓。 对，这个森林之王嘛，那影片呢自上映以来呢是收获了很多的好评，而片中呢亚当一家带来的温暖冒险的故事引发了很多孩子的这种观众的共鸣，而片中呢这个萌宠的动物们轻松的爆笑的片段更让人非常的捧腹啊。 看过电影之后呢，很多家长都说这个影片是暑期最佳的亲子冒险动画了。 哎，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第一部当中的插曲 Foolish。 Funny time can be the best of enemies, the worst of friends when fading. Oh, simple souls like us have been chained up long enough. Oh, simple souls like us can't be tamed for long. And you stay give away a purpose. Although time can be the best of remedies, it takes the light out of us. Oh, simple souls like us. Foolish 来自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第一部当中的一首插曲。今天早音乐秀跟大家聊到哪首歌是你的七夕专属背景音乐呢？ 哎，当然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答案也是不尽相同。刚才呢，我看到一个答案呢，我觉得今天静瑜准备营造的这个浪漫氛围要被我们的小耳朵玩坏了。 没关系，跟小耳朵没有关系，一上来就被 PD 砸得稀碎啊！我已经放弃了。 那你听一下这个嘛，是吧？日清语文说呢，这个七夕的 BGM 啊，我觉得应该是好运来。好运来配上所有的喜庆节日，我最近都在被这首歌曲好洗脑。你想象一下，你去跟你的这个浪漫的约会说咱俩一起去吧，好啊，今天我们的 BGM 是吧，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昨天我们早秀小剧场 好运来好运还 早秀观察里面的那一段 BGM 大家没有听够吗？我们来点洋气的好不好？ 哎呀，太逗了啊。哎，这首歌还可以啊， 是吧？ Loverboy 88。 哎， 成都 in the house， 南京也 in the house，LA in the house，and Boston in the house，上海 in the house，台湾香港 in the house，we got Thailand in the house，and London in the house。 I'm missing you, my honey，don't you？ 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 ，Oh yeah， 每一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 在伊甸园里你演夏娃我演亚当，你不用顾虑，其实你不用顾虑，让月亮代表我陪你在月光下面沐浴。 You are my motivation in the reason， 是上天送给我最好的 present。 Baby girl you know my situation，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but you always be my best friend。 你是钢琴上的36个黑键，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你是张被我无限循环的老唱片，罐头有保质期的爱你没有上限。你问过5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 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oney， Don't you， 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Oh yeah， 每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 Just tell me， 求求你给个回应让我开心。 I'm ready， Oh I'm not a player， 但你总不相信，想把自己变帅只为了衬托你。 When you need a lover， 随时可以 call me， Just call me， Just call me。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五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Morning， 早安，启程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是周四，刚刚忘记提醒大家，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或者微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之旅。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老朋友 Sumter 刘晨光投稿的辣白菜，辣白菜豆腐汤。他专门括号写了哈，这是一人份的，所以我们所有的食材呢都准备的稍微少了一些。如果大家想看一下成品还有详细的制作步骤，直接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首先我们准备洋葱四分之一个切成丝，然后再找出胡萝卜切半根切成片，白菜适量切成段，五花肉或者培根25克切成肉片，再准备适量的蒜切成末，60克辣白菜，还有半块豆腐。锅内热油，下洋葱丝煸炒出香味，再下肉片炒出油以后，加蒜末，1克糖，1勺酱油，适量的辣椒面，还有所有的蔬菜都倒进去继续炒软，再下辣白菜继续翻炒均匀，再倒入适当的淘米水，味道会更正宗一些，当然白水也是可以的。烧开了以后呢，把豆腐块切块放进去，再烧开以后煮上个5分钟左右，临出锅的时候撒上一点白胡椒粉，再打入1个鸡蛋，用筷子划开，大火煮成蛋花就可以了。哇，这样的一份辣白菜豆腐汤配上米饭简直绝了，汤里直接煮面也是没问题的，大家学会了吗？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也是今天我们的 BGM 点播超高的热爱105度的你， 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整个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 早餐，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 BGM。因为呢，如果今天在这个七夕的时候呢，你可以跟对方说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你刚刚不是这样说的， 说的 你刚刚说热爱105度的你，哎，静宇还记得之前那个梗吗？热爱105度的你，那是喷薄而出的岩浆吗？为什么所有浪漫的东西到你那都会变成段子？ 不对不对，105度你是这样的，热爱105度的你像岩浆的蒸馏水。 那也很可怕好吗？ 岩浆 正常一点，正常一点啊！ 回来。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哪首歌是你的七夕 BGM， 就是七夕的时候你觉得最适合响起的背景音乐。同样的，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去过啊？ 哎，是了，这个用户4577说，我的这个 BGM 应该是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是和老公第一次见面，2006年的一家音像店门口的时候，当时正在播放这首歌曲，对视的那一瞬间。仿佛时间真的静止了。 午后的彩云提到说，我们两个人都非常的喜欢黄小琥的《伴》，虽然这首歌有点久远，但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也爱听《告白气球》，这歌不错，挺浪漫的。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陈丽的这一句啊，他说应该是陈小春的《神啊救救我吧》当中有一句词特别贴切。 18年级了， 对，神啊救救我吧，18年级了，一个爱人都没有。这跟单身情歌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嘛。 我爱情鸟送给你啊。 对啊， 燕玲也给自己提到了，她说那我的 BGM 就独角戏和突然想爱你吧。 独角戏 都是苦情歌啊。 大家怎么了，这是 BGM 吗？ 单身。 对啊， 还有像海绵宝宝爱喝酸奶提到了郭顶的我们俩，这是我们俩最喜欢的一首歌。 但是你知道我8059给大家总结了一大串哈，他说觉得像我们这种老夫老妻呢，那就是牵手，对不对哈。年轻的朋友呢可以是有点甜，单身的可以朋友嘛，可以是我的未来不是梦，或者独身主义的那就来个倍儿爽。 哇，你这基本上就给安全 倍儿爽是啥？ 安排完了。 对啊，不是 独身倍儿爽啊！ 你倍儿爽倍儿爽去，专门挑七夕这一天跟别人说我倍儿爽， 就是想告诉那些另一半的人，你不知道一个人过有多爽。 有多爽，对啊。 子期说我的七夕 BGM《岁月神偷》这首歌曲，我们已经在一起马上20年了，希望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哎，是，你看，你别说啊，这真的是每个人的这种对于七夕的认知跟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哎，那静瑜，再给你个问题，你的七夕歌单当中，如果是你的话 ，BGM 应该响起的是什么歌曲？ 我刚刚不是已经放了吗？吸引力嘛，王俊凯跟蔡依林啊， 就这一首啊， 甜甜蜜蜜、啊。 作为一个音乐 DJ， 就这么一首歌啊。 大家现在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这些歌全是我的歌单。 说的就是这意思啊。好了，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 BGM 来告诉我们，在这个七夕这一天呢，你觉得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够代表你的心声在这一天啊？我觉得刚才听到什么，这首歌吗？啊，这首歌也挺好的。 送给 PD 贺仙人着迷。 哎 ，Dude Pro， 你是黄昏的拉菲，无问你的 taste， 请给我一个机会。I want to know all of your secrets。我放下所有防备。I love you like the movie， the movie。 take my heart and leave. You're my favorite song that I want it on repeat. 你的心跳像动人的旋律。Now I feel like drowning in your mouth and leaves. 我想要和你一直演，我想要和你老不远，想把你藏在我心里，我想要和你飞到宇宙里，我想要和你这样，我想要和你老不远，想把你藏在我心里，我想要和你融化在银河的尽头。我和你，你是清晨的咖啡， You got me kind of addicted。 你是黄昏的拉菲，Ooh, I need to taste it。 请给我一个机会，I want to know all of your secrets。 我放下所有防备， I love you like the movie, the movie。 So baby please don't take my heart and leave。 You're my favorite song that I want it on repeat。 你的心跳像动人的旋律。Now I feel like drowning in your mouth and leaves。 我想要和你一直演，我想要和你走不远，想把你藏在我心里，我想要和你飞到宇宙里，我想要和你一直演，我想要和你走不远，想把你藏在我心里，我想要和你融化在银河的尽头。我和你 Qu'est-ce que je vais te nommer？ 饶明，贺仙人，我刚刚一下把这首歌送给了 PD， PD 露出了紧张害羞又不知如何该好的这种神情。 哪有， 怎么了，我这么让人着迷吗？ 不要给我加戏好吧。 是这样的， 我刚才本来想说 dude， 然后想说 bro bro， 结果我说 pro pro。 就 bro 是相当于是好哥们儿的意思啊， 对 pro 呢是这个你很 professional 的意思，对不对啊？ 刚刚的这首着迷其实有个梗啊，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共同的好朋友说，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 PD 有一个特点？我说什么？他说他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 这是谁说的？ 你忘了？我 加精给他加鸡腿。 来到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哈。哎，我觉得你看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啊，很令人着迷，是不是七夕就会过得很好？哎呀呀，所以问题就是 PD，你的七夕专属 BGM 是什么？ 也在歌单里啊，好吧。 哪一首？哪一首？ 可以回复。 今天哪首歌单？哪首歌是你选的？ 对，歌单都是你选的。但是我的意思是，我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呢，七夕这一天，我想说的所有话，在8点钟的早安快跑里。大家一会儿听一下啊，这是我今天专门送给各位有热情、有青春、有梦想的小伙伴们，好吧？ 好，那既然提到歌单，我们就多听一些歌。接下来依然是一首非常浪漫的对唱情歌，输入法可爱打第五，输入法打可爱按第五。 好，第五啊。 像微风的尾，它轻轻收回，等太阳落后很久，看流星划过天空。它留在我的眼中，在你的周围转一个来回，我想把每种不同都画出几片彩虹，都留在你的眼中。 I say baby you can take me out tonight, I'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 oh, 你知道我需要 lonely to you。 please be my bride tonight. I say, baby, please be my friend for life. Please by my side. 我总感染是你们满边的成熟，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这只是爱爱爱爱爱爱。没人比我更懂你，我放慢了脚步，因为我爱爱爱爱爱爱。You know there's nothing can compare to you. JNK 家库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JNK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我想带你回我 首歌是谁的气息专属 BGM？ 这就是我的。你看，我说今天歌单里面有我的吗？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啊！ 行，简单爱啊，来自周杰伦。当然，今天属于你的歌不止这一首，因为今天是周四，你忘了周四要带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 刚才还有小耳朵过来，来点了我们一下，说：“哎，今天你们俩不能光放 BGM， 该唱歌了吧？” 准备好了，今天是周四，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没有开车和居家收听的朋友，可以打开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或者微博， 对， 来到视频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的样子，包括今天 PT 专属的彩蛋。哎、想看 PT 跳 Nobody 吗？音乐 BGM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我的这身衣服呢，被大家称为早秀 Bamboo B 小蜜蜂。 对，早秀小蜜蜂。所以大家以为我们俩今天早晨要唱的歌曲是一只小蜜蜂啊，回到 花生豆的， 并不是，好吧？我们今天的歌单其实跟我们俩今天唱的歌其实跟就是今天的主题有点像啊。 对，七夕 BGM，所以接下来是超浪漫的《超喜欢你》。当然，这是由飞轮海的版本，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沈以诚的版本。在上班路上，依然是我们一半，大家一半。 好嘞。 心跳快得很可怕，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狡猾， 可以狡猾。生活变似个漫画，喜怒哀乐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 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超出了想象？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 超喜欢你， 所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漫无尽际，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万万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恶作剧。 交给大家，超喜欢你。 这么快就交给大家了，没唱够呢。 你还想再唱？ 一会儿唱。 想要对你说的话，身体替我表达。一旦爱了，不能作假。一度觉得很头大，怀疑细胞有偏差。可是爱了，没有办法。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疯狂，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超出了想象。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让我静静 万夫莫敌。 家人呢？ 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终于不用清醒，这个恶作剧。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 超喜欢你， 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万夫莫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 慢慢不能清醒， 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恶作剧。 刚才我们俩忽然发现歌词当中有一段 rap， 给我俩吓的呀！ 我看了 PT 一眼 ，PT 说：“等 rap 过去，咱俩再接着唱。” 陈以诚这个版本里没有 rap 呀，但是我觉得这首歌 海里面有。 对，但这首歌曲的氛围感是真的拉满啊，跟原曲比起来，这首歌曲可能更加适合作为七夕的 BGM 来播放出现了，对不对啊？ 你说适合无名这样说，说一下我听完的感觉吧。鱼子唱歌了，哇，恋爱真甜蜜。 嗯， 郭 PT 唱歌了，我觉得吧，单身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所以这首歌曲就适合所有热爱 7夕105°C 的你，好不好啊？ 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哪首歌是你的七夕 BGM？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期待着8:20 K 歌欢乐上班路。 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打造精彩完全，无限的可能性，全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不想结束的每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你知道刚才我们的听众小耳朵怎么说吗？说我们不应该说我超喜欢你，应该是超喜欢你， 超可爱的， 超喜欢你哈、啊！ 哎，但我觉得就是唱男 K 的歌，对我来讲还是有些为难，特别是我今天大家能听到鼻音很重的状态，我觉得还是唱我们的音乐很秀更合适，就一定要唱自己原唱的歌曲。 啊、是 苏晴怎么还不给我写歌呢？他已经给白兔写了两首了。 苏晴不给你写歌，是因为呢，你上次已经展开了对这个拉拉徐佳莹的 PK， 后来他说那我就换个白兔给你 PK 一下好了、啊。 哎，昨天真的蛮惊喜的，因为昨天其实我是先看到了这个电视剧开播的消息啊， 对， 这是国内首部女卧底题材的禁毒剧《玫瑰行者》提前开播了。 是，那这部剧呢，主要是讲述了女主立志成为一名缉毒警察，在恩师去世的沉重打击之下，坚定了信念，毅然选择卧底之路的故事啊。 那这一次呢，白兔也是受邀为《玫瑰行者》演唱了主题曲《警花驾到》，这已经是苏晴给白兔写的第二首歌了吧？今年 大家能想到吗？就是我们当时准备唱音乐很秀的时候，我们俩就听到了这个 demo， 没有想到最终给了白兔啊！我们来赶快听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警花驾到，来自白兔， 全是 rap 啊！ 我的 invitation， 让你不去自信，带你看一场秀，人生所有不讲究，其实我工作很秀，有无数次的 battle， 我的生活像 movie， 更刺激也更过瘾， promise 是你见过最炫嫩有丝的靓女，心空是百般武艺，对难题从不躲避，笑得进来毫无压力，全包含在我的业务能力里。警花驾到，警花驾到，一二三四，警花驾到，警花驾到，二二三四，警花驾到，警花驾到，三二三四，警花驾到，就是自我霸道。警花驾到，警花驾到，一二三四，警花驾到，警花驾到，二二三四，警花驾到，警花驾到，三二三四，警花驾到，就是自我霸道。是你刻板印象里那 ordinary girl， 直接的金箍飒爽的声音，有着很好脾气的 girl， 强力单语中全新，为信念能够拼了命，对黑暗是下神经，让敌人无处可藏匿。问你是法律如儿戏，小心我去你家按门铃。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绝对不会对你施加留情。能独立自主，撑起半边天，不再成为谁的附属品。勇往直前，挑战所有的可能性，保家卫国以及守护着安宁。进化驾到，进化驾。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开车路上手忙脚乱找菜单，小鹏 P7 全场景语音功能，一次唤醒多次对话，随时打断，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享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马拉松的绝对王者超人基普乔格。鉴于大家说到太多月鸟不跑步的事实，于是呢，今天我准备做一版中二少年燃爆热血版的基普乔格传，来听听这个 BGM。他曾是一位热爱跑步的少年，有幸遇到了人生的良师。他曾在田径场上初出茅庐，也曾在强者的光环下铩羽而归，他就是基普乔格。他的恩师曾经这样评价他：他不光天资出众，而且对跑步由衷的热爱，他总能不折不扣的认真训练，从不偷懒，而这些本质上就是自律的体现。的确，基普乔格拥有绝佳的生理条件，顶尖的心肺功能，极高的乳酸血脂，在身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他仿佛就是为马拉松而生的。命运给了基普乔格发了一手好牌，但要想打好他，这还远远不够。伟大的背后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努力，而在竞技体育里，所有伟大的成绩都建立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之上。基普乔格能够忍受这些吗？是的，基普乔格可以忍受这些。他的日常就是和数十名年轻跑者在2400米高海拔的营地当中来训练和生活。在营地，基普乔格和其他营员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就开始去跑步。他们一天2练，第二次在下午4点开始，中午睡1小时午觉，晚饭后玩玩游戏，不晚于9点睡觉。而他每天训练的内容是3分钟之内配速进行1000米的重复跑，间隔以1分钟的慢跑，每次完成13组，每天平均要跑25到30公里，一周的跑量大约在210公里左右。对自己目标和训练的严格，让他错过一次任务时就会感到不踏实，睡不好觉。除了这些刻苦的训练，在这个简陋无比的训练营地，他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清贫的生活。基普乔格的日常饮食也几近严苛，低盐低油，十分清淡，主要是奶茶、面包、水果、切片面包、米饭、土豆和豆类等等。 当然在训练之余，他也保持着定期阅读的习惯。在训练场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他通常会在那儿看书，并且通过阅读领悟了很多知识。他说，我认为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自然就会找到乐趣，如果你控制不了你的思想，成功也就会离你远去。这就是基普乔格的日常生活，没有奢靡的享受，没有一丝懈怠，也没有众星捧月般的照顾，而是简朴至极的枯燥生活，几乎就是三点一线的吃饭、睡觉和跑步。但是基普乔格却享受于此。他说，马拉松是人生，它不只是腿的工作，考验的更是心和意志。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给了我现在的一切。这就是基普乔格，一个简单、专注、勤奋和信念坚定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做好了自己该做的，剩余的就交给时间吧，你会过得更简单、更快乐。来，像吉普乔格和圣斗士星矢一样，继续跟我们一起跑起来。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9，这里是不想跑步的 PD， 用尽了全力感动到大家的早安快跑，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哎，你就说我今天跑没跑？ 跑了跑了。大家如果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话，会认认真真的看到 PD 各种速度的跑，慢速跑， 是 跟着圣斗士星矢， 对， 圣斗士星矢的音乐啊，各种调整自己跑步的速度。 我跟你说，今天这期基普乔格呢，我一开始就打算做这个中二风，结果刚才有人说 DJ 啊，你这个确实挺中二的，一共一段还念错俩字是吧？ 铩羽而归哈，阈值来跟大家重新更新一下。 但 张旭也说，太燃了，老郭今天这段啊， 你就说吧。当大家听到了《圣斗士星矢》的这个前奏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燃起了这种中二的热血？所以我也跟着一起直播间里跑了几步。但是大家就可以看出，静瑜平常总让我跑步的静瑜，刚才说别，地板受不了， 地板受不了，我们直播间这个被震得光光的，大家知道吗？但你看啊，一段《圣斗士星矢》的背景音乐，立马把大家拉回到了这种特别燃的状态当中。所以 BGM 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对，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哪首歌是你的七夕 BGM 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先说个事儿啊，这周六呢是那什么是个节日是吧？那什么礼物选好了吗？饭店订好位置了吗？之后想好去哪儿遛弯了吗？啊，各位同志们啊，都别忘了，免得到时候是吧，尴尬啊。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那些个有人伤心落泪、有人喜笑颜开的事儿，来说一说。你的七夕专属 BGM 都有哪些呢？ 不至于，不至于啊！刚刚是谁想要好运来了？这我没满足他啊！这会儿一次听个够。 您就说我刚才那首这个《圣斗士星矢》跟这个比起来，是不是燃爆了啊？ 换一首，专属七夕 BGM 当然要有浪漫打底的色彩。来自郭正正，《你的眼睛小星星》。 怎么还是当初见你模样，看到你就控制不住的向往，陪你去到任何地方，待在你身旁。你就像烙印在我的心上，陪我到老，陪伴我一同去天堂。你就像天使一样出现，轻易满足我一切幻想。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眼就坠入陷阱。别担心，好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对你目不转睛，唯独你让我变心。声音多动听，多纯净，乌云也会转天晴。对你一见钟情，就像化学的反 收听到的是，正在收听到的是支付宝便民音乐时刻，便民音乐时刻。 郭鹏，你看什么呢？这么认真起劲儿？咱明天节目的策划案你写了吗？可不能再划水了。 哎呀，不好意思，你看我又划水了，我马上写啊。刚才我是忽然看见了北京普惠健康保，一下忘记策划的事了。 这是什么保险啊，让你这么入迷？给我也看看。 哎，你看啊，195元一年就可以获得最高300万的保障，官方指导还不限年龄、职业、户籍、健康状况，也不用体检，只要有北京医保就能在指定参保平台支付宝一键投保呀。 哎，这么说感觉很不错啊，可以给爸妈买吗？爸妈年纪都大了，身体上又有点小毛病，很多保险都不能买，做儿女的想尽尽孝心，给他们添一份保障都难。 哎，当然可以啊，你看没有年龄健康限制，性价比高，保障还全，对于老人来说太合适了。哎，我弄完就写策划啊。哎，你干啥去 啊？没事没事，你等会儿再写吧，我现在要赶快上支付宝给我爸妈投保去。 比我还着急呢。哎， 别忘了搜北京普惠健康宝，是医保的宝。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路边那朵蔷薇，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 北京时间8:17，早安音乐秀为大家推荐支付宝普惠健康宝啊，北京普惠健康宝具体的投保的方式还有具体的一些信息呢，我们昨天已经通过早秀小剧场我们隆重出品的早秀观察推送到大家的手机当中了，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 对，看一下105岁，不94岁的我是怎么来看的， 不是60多岁吗？你别乱说啊， 昨天不是好好看了一下那个时间啊， 早秀郭某鹏的故事， 开玩笑 了 哈。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FM的聊天室，我们跟大家提前预热一下这个周六的美好气氛。哪首歌是你的七夕 BGM？ 对，哪首歌曲是你的七夕的 BGM？ 我们俩刚才呢也唱了一首怎么说呢，氛围感拉满的歌曲哈。我一会儿那首歌曲呢，有点清冷，不过呢也算是一种爱的共鸣和表达，对不对啊？ 不算清冷了，是可可爱爱的甜蜜的感觉啊。那么今天呢，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待会儿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会给大家带来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第二波，保证大家所有人都会唱哈。先来一首抖音神曲吧，来自王东城的I love you。 美丽的笑脸就像我的春天，献给了 种孤单的美和我手牵着手，从此我会用尽全力保护你的所有，我愿意这样陪着你直到白头。 Oh baby I love you。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一道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周四 K 歌欢乐上班路，今天跟大家聊到你的七夕 BGM， 这首歌推给大家，推荐给大家，来自不是花火呀，他 T A 他。 从前有一个女孩，上了个男孩， 要跟上调门。 他说某天撞见他是最好的意外， 哎，是最好的意外。渐渐他对他感 跟上了吗？ 感觉产生情意外， 我俩还是卡副歌吧。 后来两人滚滚将来，就抱他们相爱，准备 突然距离迫使他和他分开，他和他 准备了 先离开外 他站在地球的另一边看月亮，他躺在巴黎的海产生晒太阳，就是我跨过大海越过山脉，却只只能向往。他说你先去的遥遥远的地方，他说没关系，我陪陪你去流浪，路途遥远也罢，渐渐也罢，只要你在身旁。 没有这段，没有这段，不用自己 freestyle。 在上班路上来跟我们一起 K 歌，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观看视频直播。 从前有一个男孩喜欢上了他的女孩，他说那天撞见他心里早计划明白，卡上了吧， 慢慢吸引他的青睐，幻想以后未来， 还是没看上你。 终于两人彼此明白，最后他们相爱。 来来 ，BGM， 好听好听。 突然，距离迫使他和他分开，他和他。先离开外，他站在 地球的另一边看月亮，他躺在巴黎的海滩上晒太阳，就是我跨过大海越过山脉，却却只能向往。 他说你喜欢去 遥遥远的地方，他说没关系，我陪你去流浪，路途遥远也罢，艰险也罢，只要你在身旁。 没有这段，没有这段，跟你说了没有。 为什么他就可以呼，我就不可以呼？ 人家没有。欢乐上班路，在上班的路上跟着旋律，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放松一下，然后开启全新一天元气满满的工作。 而且这首歌曲呢，确实氛围呢稍微有点清冷，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送给单身，或者是哎呀浪漫浪漫了，准备再继续。 在一起又分开，多少次又重来，距离的痛成为了阻碍。 Durano、 和他明明还相爱，却不能依赖。 对，不能依赖。 渐渐放下关怀， 不 再有所期待，让命运来 决定他们将来，到最后才明白。 最怕明白什么？ 只要你在， 他躺在地球的另一边看月亮，他站在巴黎的海滩上晒太阳， 总是我 跨过大海，越过山脉， 却也只能向往。 他说你现在去的遥遥远的地方，他说没关系，我陪你去流浪，路途遥远也罢，艰险也罢，只要你在身旁。 他不要问了， 对对，就完了， 结束了， 完了。这么快这么突然。 来，大家的评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 在我们刚刚的 K 歌当中，我感受到了大家养成系的快乐。什么叫养成系的快乐呢？ Dance Dragon 说，哇， PD 今天好认真，我居然听得清楚词 啊， 这就叫养成系，就是看着你从一开始囫囵不清，说不清楚词，到现在 囫囵不清。你是被刚才我的那两个错别字给吓坏了吗？ 不想被发现。 就是你刚才你可以直接囫囵不清，囫囵不清。 我一定要发得很清楚。 对啊， 我要发得很清楚啊，居然听得清词，也需要被表扬一下。哎， 是，但是今天呢，这个飘摇的云说 PD 的 freestyle 啊，感觉还挺好的啊。因为我呢，就是那种，就是我们俩不喜欢一起唱齐唱，我们俩要加点这种， 一定要有，对，就二声部啊， 哎，对对，二重唱的感觉， 哎， 啊， 一定要有那种就是唱歌就在听相声的感觉啊， 对，差不多啊。 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啊，这歌太甜了，好适合今天的主题， 对， 七夕的 BGM 可以选择这首，也挺适合你俩唱的。 是，然后呢，有人说静瑜啊，真是什么歌曲都能驾驭，啊，太厉害了啊！ 你看追我就没有养成系的快乐，对不对？ 你这句话我怎么听出一点小凡的意思啊？ 出道即巅峰啊， 凡尔赛的意思啊。 用户1840 IG 说哇，看到直播间当中 PD 摇头晃脑的，好像书生在背书一样，还真的蛮可爱的。 嗯，但是这个毕小美说郭大爷是什么歌都驾驭不了的胖墩儿，哎，你也不能这么说我吧？毕竟子琪说了，今天的 flow 还是在线的，而且今天音效加的也不太突兀。那是，你知道我们今天准备唱的是一开始准备选哪首吗？就王东升刚才那首啊 ，I Love You。为什么把静瑜劝退了？我说静瑜，你只要敢唱，我就一直敢唱那个。 算了，不至于。大家开心一点，聊一聊一些浪漫的 BGM 不香吗？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哪首歌是你的七夕 BGM。 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我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开车路上手忙脚乱找菜单，小鹏 P7 全场景语音功能，一次唤醒，多次对话，随时打断。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享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8:30，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歌手，哎，他的歌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哎， 我们今天要问大家哪首歌是你的七夕 BGM， 而在海岛、沙滩、浪漫的元素，你看就很适合。 哎， 说到的是 Justin 黄明昊发布了全新的单曲《You》。 是，那最近呢，他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说是他自己创作的 rap， 尤其呢，这首歌曲呢是有点 future R&B 的这种风格哈，也是结合了一点经典灵魂乐的温柔和现代嘻哈 trap 的元素啊，这么多元素啊！当然，在这个 MV 当中呢，他也是带着女主沿着海岸线共同谱写了一曲浪漫诗意的情歌，甜度是非常爆表的哈。 看看这首歌的甜度怎么样，能不能纳入到我们的七夕 BGM 当中呢？来自黄明昊 ，You。 深刻，深深 smiling 的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颜色是幻觉，用纸笔你的声音高声线，温热蔓延，耳朵烧个午夜肆无忌惮，对梦狠欢，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微笑又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了些安全感，是我的起源。你像丘比特赐予我的首选，靠在枕边，我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 All I wanna do is for the run，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微笑又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了些安全感，是我的起源。 来自蔡徐坤蔡 PD 的情人 啊，果然是蔡 PD， 跟郭 PD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哈。 对，就是你看蔡 PD 人长得帅是吧，然后歌唱得好，不过这首歌曲情人当中的氛围 MV 当中的舞也跳得特别好，那我就只能放出那个咱们之前跟大家说我们俩要跳什么舞来着， 咱们俩今天要跳一段，因为周四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现在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PD 早就已经答应大家的。 真的要这样吗？ 真的要这样哈？ 就这个我来跳是不是不太合适？ 那你按捺住自己想要跃动的四肢好吗？ 那我就来了。 Wanna girls nobody， And you'll never change。 돼 난 행복한데 너만 있으면 돼 더 바랄 게 없는데 누굴 만나서 행복하는 거야 난 널 떠났어 행복할 수 없어 내 위에 들었던 것만 넌 부족하다는 것만 말이 안 되는 말 이런 거 왜 몰라 네가 없이 어떻게 행복해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난 다른 사람 싫어 네가 아니면 싫어 I want nobody, nobody, nobody, nobody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난 다른 사람 싫어 네가 아니면 싫어 I want nobody, nobody, nobody, nobody I don't want nobody I don't want nobody 나는 정말 네가 아니면 네가 아니면 싫단 말야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난 다른 사람 싫어 네가 아니면 싫어 I want nobody, nobody, nobody, nobody Nobody but you， 幺五幺八四零 I G 说，哇，没有想到，就是 P D 这种105度、105公斤的身材，好，也可以把舞蹈跳得这么好哈 ，P D 跳起来太可爱了，强烈建议大佐把这段视频给我们剪辑下来。 但是 Y Y 奥说无法不注意那个颤动的肚子，你早说，我就穿得宽松一点啊，是吧？ 哎，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啊，当年也算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首神曲。 是， 今天放到我们的七夕 BGM 的歌单当中啊，我觉得也需要一些舞曲来适当的调节一下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浪漫的气氛。 是要调节一下我们俩这个在直播间一 气喘吁吁的气氛。 对，你看我们俩现在是个喘的呀啊！ 所以你看，唱跳歌手是很难做的， 好难好难啊！ 接下来我还要放出唱跳歌手他们的一首歌曲，不过呢，却是跟一个综艺有关系。综艺节目《夏日少年派》最近迎来了全新的一期，这期节目是以喊出我的名字为主题来串联了整期节目的。这个节目的设定是 PD 非常喜欢的开盲盒的过程。 对，我对你刚才那句话的表演表示不满 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应该是喊出我的名字，不是这么说话吗？这一句， 这个也不是这个样。你说的那个是创造101的 哦，这不是啊， 我要播的这个是创造营。 但是确实开盲盒的过程呢，我非常喜欢啊。就像前两天有人说的，就是开盲盒这个东西太不公平了。说商家给我们开盲盒，那我们下次应该这样：商家给我们开盲盒的时候，我给他四个红包，1块、10块、100。 人家不是这样玩的。这个游戏呢，是随着这个开盒的过程，观众的名字、嘉宾的名字通过游戏环节都被一一喊出来了，所以过程其实还蛮感动跟欢乐的。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在评价说，这是一档无法预知的节目。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开盲盒的乐趣，可以观看一下最新一期的《夏日少年派》。 好嘞， 接下来就是我告诉你真正的喊出我的名字。 那不就是我刚才说喊出我的名字，对不对？ 你说那个是火箭少女101的， 啊，这不是吗？ 这是 R1SE 喊出我的名字。 我心上活得有梦，我肩上飞扬有风，我路上难免有痛，我头上总有星空，星空之上有我的星辰，在纸上云霄的痛。我不甘平凡的风，我一往无前的冲，趁青春气势如虹，并肩向未来进攻，赢得掌声和欢呼给了我乘风破浪的勇。先锋，幸运是努力打拼，从开始起作用。Keep moving, moving, moving, keep moving, moving, moving. 放松，有光彩更有光荣，要出色更有出众，我的诚意和行动总有人心有灵犀的动。先锋，幸运是努力到拼，就开始起作用。Let's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keep moving, moving, moving。发挥的起初衷，做自己的主人公，奇迹是坚持到底，就和结果相冲。我是我与众不同 ，Call me, call my nam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Yeah, alright. Yeah, yeah. It's kind of funny how life can change. Can flip 180 in a matter of days. Sometimes love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Without a trace, I refuse to give up. I refuse to give in. You're my everything. I don't wanna give up. I don't wanna give in. So everybody sing. One love for the mother's pride. One love for the times we cried. One love, gotta stay. gotta stay alive. Oh, I will survive. One love for the city streets. One love, one love. 回忆杀来自 Blue 的 One Love。 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七夕的 BGM， 哪首歌是你的七夕 BGM 呢？ 哎呀，反正我现在的心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啊， 跳舞一直喘，一直跳舞一直喘。 Nobody 都过去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在喘啊？ 那就是你说呢？刚才听那首歌的时候，你又把我拉出来重跳了一下。大家如果刚才看视频直播的话，应该看到我们俩有个复盘哈啊。 干嘛给大家介绍这个？稍后我们的这个视频，哎呀，经过我们的剪刀手大佐，哎，努力的给大家剪辑一下，会推送到大家手机当中的。 是的、啊。 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很多朋友发过来了自己七夕的 BGM， 还有人直接给我们打过来了歌词。 嗯， 你看，这是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触碰。 对， 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结婚近七年，有两个可爱的宝宝，这首歌就是我的 BGM， 希望这样稳稳的幸福一直都在。 哎，小明同学呢说，那当然是任静和傅笛生的《知心爱人》呀。这首歌曲我跟你说啊，当时就是如果去 KTV 当中的话，人点唱率超级高。但是任行者的这个答案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哎， 我只说一次，是不是、啊、 哎，你怎么就好像压中了我今天结尾的哪首歌曲呢？ 啊，是吗？是任静和傅笛生的《知心爱人》吗？ 你这么说看来你是很想听啊。当然也有被大家猜中的泪落心田提到，我觉得曹哥跟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很棒啊，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达我的心，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相偎相依。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祝福着未来。 梁山伯与朱丽叶。刚刚有朋友说，哇，鱼子今天的歌单好甜啊，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直接收藏了。 是， 当然今天也有大家很多推荐的歌曲，所以我们没有直接放在这个歌单里啊。喜欢哪一首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最后一首歌当然就是今天大家呼声最高的，来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下一句呢？ 下一句让大家唱吧啊。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曲的这种氛围感真的有点拉满，但是我有点担心。 嗯， 明天你节目当中还能做什么话题呢？ 七夕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 这么快就说出来了。 爱就一个字，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明天见了，拜拜。 明天见喽。 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驰骋在路上，有好音乐的陪伴，一个世界的辽阔就在这里。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让我们很快见面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21